蒙的高原下着雨，我听见你钟摇起，为了爱出发，拯救一颗心，目标是要寻找到你。爱是最美的冒险，也是全世界的谜。时光河流中无限的生命，但直觉会给我指引。我在未知的路上会遇见你，多美的奇遇。我在期待中眺望着未来的风景，我用真心交换爱的奇迹，加速度前进。永远不是一种距离，而是一种也是全世界的你。时光河流中无限的生命，但直觉会给我指引。我在未知的路上会